专业购物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FM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鱼香肉丝 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The weather。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。 正在连接安吉星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到白天本是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，主要降水时段在后半夜到上午，外出请您带上雨具，降雨时段出行应当尽量选择公共交通，预计早高峰时段会受到降雨的影响，请您合理安排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，南转东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降水湿度90%，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，偏东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9度，最小降水湿度60%。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，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。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，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。 找着阴亮的地方，我要停车。 导航开始，全程是3.5公里，大约需要30分钟。前方路口请直。 等等，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？ 能啊，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，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，停哪儿都凉快。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，上汽通用别克、雪佛兰、凯迪拉克原厂出品。 夏日炎炎，也要礼让停车哟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2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，凌晨1点到2点，传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萧亚轩《爱的主打歌》， 整个城市播着《爱的主打歌》， 刘德华《我的心不流泪》， 我的心我只怕心碎。 刘若英打了一把钥匙给你，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。 陈慧娴红茶馆， 红茶杯来分你一杯。 姜育恒最后的温柔， 不要再编织借口。 孟庭苇闪亮的日子， 你我为 假如爱有天意。 谁知道爱是什么。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萧亚轩演唱的爱的主打歌。 再一遍，我的心不留。 地方，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刘德华的经典老歌《我的心不流泪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，下面我们来听潘美辰的经典老歌《不要问我为什么》，唱出了一种被情所伤的落寞。 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总有一把刀藏胸口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总是一张脸都没笑容。匆忙的真实生活，我还在摸索怎么过，被夜色吞没的我，不过只想找个借口去逃脱。

给你。我有太多过去的事不能告诉你，我的人生一直在逃避逃避你。我脸上装着勉强的笑，但是我心里在哭泣，忍住胸口一千一万个爱你。 是给你，是歌手刘若英在1995年演唱的歌，由刘若英自己谱曲，收录在《雨季》专辑当中。 打了一把钥匙给你，把自己锁在你的自私里，像个好女人如此的专心，每夜倾诉起落的电梯，睡在电话旁边想着你，为了不错过你我寸步不移，就像做噩梦也在所不惜，为你亲手将我青春归期，只是

早晚总相伴，凌晨一点到两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和您一起在经典老歌中追忆曾经的美好时光。下面我们来听《红茶馆》，这是陈慧娴的经典代表作。陈慧娴非凡的唱功和深情演绎，使她成为1992年度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之一。 红茶馆，情侣酒挤满，依依爱话未觉闷。 收拾热情的过去，不要再缱绻北风里。冰冷的双手，也是最后的温柔。 啊，你可知否，最后这一个冬季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，不要再留恋过去，哀怨的双眸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接受，不要再潇洒地走，虽然你的眼神说明了你依然爱我，这是最后的温柔。冬季就该收拾热情的过去，不要再缱绻北风里，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啊，你可知否，最后这一个冬季就是我们感情的年底，不要再留恋过去，哀怨的双眸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接受，潇洒地走，虽然你的眼神说明了你依然爱我，只是最后的温柔，不要再编织借口，就让我潇洒，是最后的温柔，不要再编织借口， 眼前飘过几朵白色蒲公英，夏夜仿佛有了下雪的凉意， baby， 榕树底下开了一株白茉莉，听你说着花园隐藏的秘密， lovely， 没你的花季，没有你的世界里，哭泣哭泣闻不到香气，有你的花季，爱情开在花田里，甜蜜甜蜜甜蜜，全部都给你，有阳光雨水和空气混合着泥土的气息，买一颗种子给你，在满天满地，你爱的我会努力学习。 着你，你像玫瑰站在透明的水瓶，让我变成陪着你的满天星queen。为爱灌溉，现在开始不休息，就像拥有仙人掌的生命力。My dream，世界里不羁不羁不羁，闻不到香气，有你的火气，爱情开在花田里，甜蜜甜蜜甜蜜，全部都给你。有阳光雨水和空气混合着泥土的气息，买一颗种子给你，陪你去看花季，色彩满天满地，你爱的我会努力学习，聊成话题，陪你去看花季，闭上眼睛呼吸，一直到落花下成雨，抱着你，色彩满天满地，你爱的我会努力学习，聊成话题，陪你去看花季，闭上眼睛呼吸，一直到落花下成雨，抱着你。 歌曲《闪亮的日子》是1977年由刘文正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，由罗大佑词曲创作，后来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。下面我们来听听孟庭苇演唱的版本《闪亮的日子》，听上去清澈动人。 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慢慢地喝，是否你还记得老去的梦想，能充满希望灿烂。

阙歌的最后一首歌，特别为您准备了李健演唱的《假如爱有天意》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再会。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，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？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，就像月光洒向海面。年少的我们曾以为，相爱的人就能到永远。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，见风中的叹息，谁知道爱是什么？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，用尽一生的时间，情却不。 闻到一种情绪，